领导方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您去过吗？ 我去了。 哦， 坐四路汽车， 哎， 三站。 对， 下车以后往东走， 没错， 往南拐， 哎，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我住烟囱里头啊？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那倒是， 青砖绿瓦， 哎， 盖的真不错， 讲究。 门口有一小木牌， 哎，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十腹宽， 男厕所。 怎么说话呢？这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那是我们家 女厕所。 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一回也没住过。 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那当然了，新单元， 嗯， 两间住房， 是 还带一间厨房， 太好了。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那个关系啊， 好的没比呀。 怎么呢？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嗯， 团结犹如一家人， 嗯， 一人有事大家帮， 嗯， 大家有事共商量。 哎，太好了。 一家有事大家帮， 那当然了。 比如说吧， 啊，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那没关系啊， 上我那儿拿去。我们家缺床被窝， 上我那儿拿去。 我们家缺俩钱花， 上我那儿拿去。 我们家缺把手枪， 上我那儿。 没有，没有， 不是鸟枪也行。 不不， 分工的都没有 啊， 甭对付。 您给我拆的一把，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我有用啊。 干嘛？ 哎呀，您可不知道 啊。啊， 就我们那个邻居也有这么四句话。 哪四句话？ 家家户户不讲理， 哟， 不顾别人顾自己。 嗯，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行了行了行了 啊， 大家伙儿啊， 啊， 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是啊， 干嘛老打架？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啊， 他们不讲理呀。 怎么不讲理了？ 您看， 嗯， 我是个演员， 那是，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这倒是可以。 哎，那天我回家， 嗯， 我刚一练就出事儿了。 怎么了？ 啊啊啊！啊啊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练发声。哆 来咪发嗦拉西哆，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啊啊！敬酒宴百日哉，举庭啊上，某一者忠贤弟弟忠肠走儿蹲在鲁林，谁不尊那呀？ 刚唱这么两句， 嗯，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怎么了？ 冲我们楼上直喊 喊，大兄弟， 啊， 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把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嗨，那是吓的。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嗯，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别唱了， 听会儿无线电。 好，听无线电。 刚把无线电打开 啊， 他底下又喊上了。 喊什么呀？ 大兄弟， 啊，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几点了？ 刚两点钟啊。 下午两点。 半夜两点呢？ 半夜两点呢？ 啊， 你听无线电 啊， 别人能睡着吗？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那 嘿嘿，我睡着了。 你怎么睡着了？ 我在里屋睡的。 哦，里屋你睡觉， 对， 外屋放着无线电， 对对， 烂费电。 您说什么？ 费电， 费电的。 嗯， 集体宿舍大伙摊钱。 什么人呢这是？ 老师， 嗯，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哦， 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那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不怕烧， 公家的， 公家的，国家财产 啊， 我们更应当爱护， 爱护国家财产 啊。我比你懂。 哦哦，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是啊，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哦哦， 是不是啊？ 嗯，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 哦 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是啊。 啊， 是，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应当爱护。 所以说嘛， 嗯，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走辅具拿出来， 哦，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嗯，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嗯， 您再瞧这楼栏杆修好了，改鸡窝了， 该养鸡用了。 啊，对了， 太不像话了。 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搞卫生，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嗯， 狗子。狗子， 哎，哪儿去了这是？ 等会儿，等会儿， 狗， 嗯， 这狗子怎么回事？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多大了？ 今年12了， 还叫这名啊？ 啊 啊，怎么叫狗子？ 这名好啊？ 怎么好啊？ 别人不敢惹呀。 啊，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嗯， 躲他远点儿，留神咬着， 怕狗咬。 哎， 哦，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嗯， 小臭， 嗯， 哎，小臭， 哎，不是狗子吗？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臭子 是我们那二的， 二的，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狗臭 啊， 不怎么样这名字 啊， 不怎么样。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啊，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怎么机灵？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哦，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嗯，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哪儿去了？ 拆下来卖废品了， 卖公家东西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还顾家呢？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嗯， 一会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夸你什么呀？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怎么呢？ 一糊了就下楼了， 全扫楼下去了。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满了就得倒啊。 你给倒啊？ 我管着吗？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怎么？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这为什么呀？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什么心眼啊这是？ 你还别说， 嗯， 那天下大雨， 哗，雨下大了，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哗。 是啊，哎，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谁呀？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你到哪儿了？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啊，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水缸，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损不损的你？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 嗯， 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怎么了？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那是泔水。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变色了， 怎么这模样啊？ 嗯，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哦， 狗子啊，过来， 嗯，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哦，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怎么了？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哦，这洗头干净。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喊什么呀？ 狗哥， 啊， 千万别洗。 怎么了？ 那不是雨水， 那是， 那是尿。 哪来的？ 咱爸爸倒的。 得，把底儿给揭了。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那还不急？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哼， 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不像话！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儿呢。 是啊，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有事儿了不是？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啊，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啊，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打孩子干嘛呀？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那应该说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啤酒，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 把缸给人刷了，把这屎也倒下去， 全倒下去了。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嗯，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街道主任。 不是 谁？ 反管所的管理员。 哦，干嘛来了？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嗯， 怎么回事？您， 哎， 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哦， 您什么话您说吧。 嗯，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哎，没错， 啊，啊，那个， 那这个什么事儿？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狼儿他一活动就危险 啊！ 这个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哦，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嗯，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哎， 不 是， 咱们 这行行 啊，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谁揭发的？ 谁揭发都应该。 您说什么？ 谁揭发你都应该。 谁揭发我都应该。 嗯。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怎么呢？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嗯，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儿？ 嗯，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完全应当 拆了吧。 嗯，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你有砖？ 有， 买的 没钱， 捡的 没那功夫， 送的 没那朋友。 哪儿的？ 拆的。 拆哪儿的？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拆墙啊？ 嗯。拆东墙补西墙， 你那叫损人利己。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嗯，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干嘛呀？ 一把就把我给抓着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嗯，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嗯， 我们家发大水了， 发水找你干嘛呀？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嗯，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上厨房看什么呀？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啊， 嗯，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怎么了？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啊？ 这怎么弄的？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哎，没关， 没塞儿， 没关， 没塞儿。 怎么个没塞儿啊？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哦，这怎么回事？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嗯，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说好的吧。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嗯， 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就不怨我， 怨谁呀？ 主要是怪这个水。 水 啊，这个常言说得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啊，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是，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有这么说话？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啊，听说水不少了， 都上炕了。 什么？您说 都上炕了？ 水都上炕了 啊？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了得了， 像话吗？这个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嗯，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哦，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哪来的观众啊？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看你出洋相， 我一看这不好啊， 嗯，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哦哦哦！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就蹦出来， 嗯， 往楼梯口这一站， 嗯。 站住，各位领导， 快讲上话了。 各位来宾， 来宾， 各位代表， 代表， 各位同志们， 嗯， 今天这个我这个报告，今天 啊还报告呢， 一个什么 检讨？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嗯，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往楼下倒尿，往楼下倒尿，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呀？ 我提醒你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那你说什么？ 不能说这个。 嗯，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嗯，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行了啊，什么水门事件呢？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那叫水管子事件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 嗯，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嗯，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嗯。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嗯， 我也没什么办法， 嗯，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痛心了，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对 什么毛病呢？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上了。 说什么呀？ 我们对 啊， 我们对， 对， 我们就对， 哪点对啊？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嗨。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嗯，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的，我们爱人不说了， 怎么着？ 给大伙儿唱上了。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唱的什么呀？ 他这么唱的 啊， 皎月问，你听明白， 嗯， 我怀古不应该，邻里们吧。批评大家多担待呀，同志们批评帮主多担待。 嗯，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忒。 别美了就。

这出戏描写的是一位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哦，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 啊、 被底下一个大官给看上了。 哎呦，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 啊、 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唱完了不让走，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坏了， 海棠红急了、 嗯、 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这可要闹事， 能白打吗？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他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这怎么办呢？ 他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是 手头很拮据， 嗯， 逮什么卖什么。 哎呦， 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太狠了，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埋了， 丈夫死了， 嗯， 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是 都怕你当官的，没办法，只好借了个琵琶，是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 多惨啊， 要了饭了。 嗯， 有一天在街上正要饭，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 哎呦， 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不敢过去认。 为什么？ 他要说那孩子是他的、 啊、 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那怎么办呢？ 孩子在前面走、 啊、 妈妈在后边跟着、 哦、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大门、 嗯、 妈妈不走， 是 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 干嘛呢？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好， 这腔调特别悲、 嗯、 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是是，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最后他是放声大哭、 嗯、 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 那怎么办？ 就要门口那唱曲儿的。 哦， 没办法，只好把海棠红领到了后院，是母子相认。 好， 这出戏好不好？ 太好了！您介绍这故事情节，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谁呀？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没听过， 我也没看过他的表演， 没赶上， 没赶那个年代。 嗯， 不过老白玉霜唱的这段《寻子曲》我倒是常听。 为什么呢？ 我们家有他的唱片。 哦， 我每次听完了以后 啊， 说实话 啊， 掉几个眼泪。 您这人我了解，感情啊脆弱。 哎呀， 对于感情的人 不是脆弱。 哎，一听点什么就动感情。 不是不是，你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也会哭。 不一定，因为我听戏啊看戏从来没哭过。 你不知道， 因为我认为那是艺术，我坐那儿欣赏。 甭抬杠，你不知道他这个这出戏他感动人。 感动人我也不能哭。 他腔调悲。 悲我也不会哭。 剧情苦。 苦我也不想哭。 没你这么心狠的。 我就这么心狠吗？ 没你这么犟脾气的。 我就这么犟脾气。 没你这么不懂事儿的。 我就这么不懂。你才不懂事儿呢。怎么不懂事儿都出来了？ 不是你、 就是、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我看戏我就从来不哭，我就不哭。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 嗯、 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我学会了，我在这儿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不可能的事，我就不哭。 你要哭了怎么办？ 我就不哭。我又不哭。 你别抬杠，我要学完，你要真哭了怎么办？ 我就甭说老白玉霜了，就你更不行了。你又学不好，我怎么能哭了？我你要能真能把我唱哭了 啊， 这样吧， 嗯 我们这儿发劳务费了，我这儿有500块钱啊，待会儿我请你吃夜宵。 吃什么？ 吃包子啊。吃包子。 我一人吃500块钱包子。 那、啊、对呀、啊、 你打算把我撑死那意思吗？ 让你吃够了。 咱这么着、 啊、 各位给当个评判、 啊、 我在这学一学老白霜的这段寻子曲、 啊、 我要把他唱哭了，各位给我鼓鼓掌。他掏出500块钱，我请大家吃宵夜， 全够了， 好不好、 嗯、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我要手绢干什么？ 你流擦眼泪。 我才不哭。 你一会儿就得哭。 一会儿就不哭。 你注意听。 我什么戏没听过？ 我就 干什么？ 我就我不把你唱哭了。 这人担忧我怎么了？我 大大的风啊雪也寒天哪、啊、娘，你瞧哭得多可怜。 谁哭了？放哪儿弄了？ 这不哭了吗？ 我没哭。 你这 没哭、 啊、那你这干嘛呢？ 乐了，真可乐。 奇怪， 嗯，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 但是我很温柔。 你一会儿就得哭。 不可能的事。 注意听， 你唱吧。 娘想， 嗯， 娇儿也， 嗯， 不眠香。 想娇儿，想的我肝肠儿痛断，盼娇儿啊，盼得我两眼望穿，那儿在家每日里围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那儿会说又会笑，亲着娘的呀脸，那一纵啊，那一件狗头娘喜欢，最可恨儿的父好使他不敢，好吃喝呀好穿戴又好耍钱，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是啊，想叫儿埋在那边，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的面，要相逢啊，无非是在那鬼门来关哎，哎呦呦啊，那难见面的儿来，哎呀，我的好难见的儿啊！ 那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不能不哭。 为什么呀？ 500块钱没了。 华文先生给石成杰先生捧哏表演的一段学评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华文先生逗哏带来的学唱类的作品，这是他和石富宽先生合说的一段学球派。 对京戏有研究吗？ 哎呀，没有研究。 为什么不研究呢？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对， 又不学。 哎， 整天这么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我招你了？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我呀，学研究京剧没用。 为什么没用？ 我不是干那行的。 嗯， 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 修理不了啊， 换新的。 换新的也不行。 嗯， 我这人五音不全。 哦， 节奏感也不行。 哦， 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 哦， 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太难点了。 嗯， 那你可不如我了。 你有研究？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哦，研究京剧。 哎，对了，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啊，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研究花脸。 花脸？ 哎，大花脸。 哦， 这么大个儿呢，大花脸。这咱研究那个。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哎， 大花脸。 哎，大花脸。 花脸我知道 啊。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呢。 啊，是 有这个金派 啊， 好派 啊， 还有球派。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啊， 我知道好几派。 是， 我就研究那球派。 球， 哦，球派。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知道， 球派研究员。 哦，就是你。 哎，咱们是球迷。 哦，球迷。 哎，迷整球迷、 哦。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可以啊。 哎，说说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 啊， 这个球派不是吗？ 球派， 球派它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它是一边有这么十一个人呢。 对了， 啊，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把门， 两边对着踢。 对， 谁踢进多谁赢。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嗯。 你这不是球派啊？ 那我这什么呀？ 你这球赛呀、啊？ 你不是他，这跟有关系？ 不，你这球派唱腔 啊？ 你踢足球干什么呀？ 当然得有关系了。 有什么关系？ 球场中同志爱踢足球啊。 哦，喜欢踢球。 哎，没事就踢，没事就踢，踢得还挺好。 哦。 后边他一唱戏，大伙说：“哎呦，这是谁呀、啊？他怎么唱这么好啊？” 是。 那人就说：“你不知道、 嗯， 这就是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呢。” 哦。 后来就传出去了。 嗯。 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各成一派。所以叫球派， 是吗？你说这不对啊。 嗯， 因为人家 嗯 姓球 啊、 所以叫球派。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那你这个呢？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那研究员吗？对不对？ 哦，你给说说球派的特点。 当然他有特点了 啊，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哦，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哦，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可以啊。 嗯， 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哦，铡美案听说。 哎、 嗯、 其中有这么一句。 嗯， 嗯，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哦，有这么一句词儿。 有这么一句没有？ 你给唱唱。 我给您唱，您听听。 哎， 包龙图打 像 什么叫有点像啊？ 嗯， 这东西绕梁三日啊， 绕梁三日。 哎，绕梁三日啊？ 怎么个绕梁三日呢？ 您听我这，您一激动， 嗯， 围着粮店跑三天。我告诉你， 我撑的呀。 不是，就是说这力量， 你解释的不对。 嗯， 绕梁三日， 嗯， 形容人家声音洪亮，声音好， 好。 唱完之后过三天，您再听，还有余音。 过完三天还有余音。 对了， 我哪那么大本事啊？ 你没这本事。 裘盛戎同志行。 哦， 这个裘盛戎同志这个唱腔啊、 嗯、 不仅气息好， 是， 哎，而且是声情并茂。 哦， 以情代声。 哦，重视感情， 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哦， 所以后来不单京剧里边有裘派， 还什么呀， 连其他剧种里头也吸收裘派唱腔。 哦，地方戏也有。 哎，也有。 说说 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哦，评戏， 著名的评剧演员魏荣元同志， 哎， 也唱包公，也唱花脸， 包公戏， 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裘派唱腔，你一听就有痕迹， 是吗？ 哎，有这么一句 啊， 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 啊、哎，有这么句， 有这么一句吧？ 怎么唱啊？ 我一唱你听听， 评戏， 与驸马打坐， 嗯， 开封堂上。 评戏是这味儿， 从音色到唱腔的设计、 嗯、 您听起来都有裘派的痕迹， 是好， 对不对？ 还什么呀？ 不仅评戏里有 啊， 发展到现在吉林省的吉剧里边。 哦，吉剧 也有， 是吗？ 哎， 哪句啊？ 还是这句。 怎么唱的？ 还是包公唱的。 怎么唱？ 他是这么唱的 啊， 与驸马打坐， 嗯， 开封堂上。 哎，这是吉剧， 你一听起来还有裘派的痕迹， 有这痕迹， 是不是？ 哎， 所以他这个裘派在戏剧界影响很深， 造诣也很深。 对了， 嗯， 不仅在这个戏剧界影响很深， 哦， 就连在群众当中也是深受欢迎的， 喜欢听。 哎呀，真有迷上这个。 哦，有喜欢的， 今儿听明儿听。 嗯， 哎，无线电里听， 是 剧场买票也听， 喜欢 夹着扑克卷排一小队，第二天还听， 有这瘾头。 他听完了以后，他不仅通过内容可以受到教育， 嗯， 主要是它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哎， 真有酷爱这个的， 有酷爱的。 哎，我们街坊一二哥就酷爱这裘派。 哦，你们街坊二哥喜欢这裘派， 太喜欢了， 喜欢唱， 喜欢唱，喜欢学，没事就唱。 哦，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哦， 只要他唱完了，你一夸他好，真像，他一高兴能请你吃一顿饭。